这一夜长醉，流年似水般滋味。 Now you're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。 如果你没有去陪我到明天的明天的明天。

醉的一首歌。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？ 走。

哒哒哒哒。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